漫游夜空吧。 谁说的一点也是的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跟着肚的节奏跳，连挂着句子嘴巴笑，直到蛇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鸡巴掉，我们的独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唐先有追尾之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去都望着八方，地图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又记得帮忙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昆虫，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接近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他们眼睛深红，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靠边前身为流前往光线电棒，我快摩天都无缘，我没和野兽周旋，我看着黑白的脸，争吵别色就在眼前，惹的心态无法幻变，纠缠在爱与恨之间，天使魔鬼都在身边，圆圈小白桌被名额里选条白布，衣服都过一小块布，沦为了潮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饥饿的遍满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都憧憬要爱我，最后能冲动跑来哭，穿回忆的姑娘的不到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他们眼睛深红，只会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到处爬着墙，不怕黑夜不怕脏，踏遍天上为了前往光线的前方，我在摩天轮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it simple. If you know that it's what we drink, it's Shirley Temple. So you don't have no regrets. She asked me, what do I mean to you? I said, I'll read your palm and then I sing to you. Then I sing to you. Now you're stuck. Now you're stuck.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